三国，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向江奔波，月光太温柔，早早不多说，一心要那荆州勇，阴谋阳谋，评说暗落的魔。 说，一心要那荆州勇，阴谋阳谋，明说暗落的魔。